请掀开经本第七页第三行，我乃稽首而百佛言，我闻如来如是法音，悟知我心实居身外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那么这是西番破处的第二段，也是古注判作七处真心。这个七处真心也好啊，七番破处也好，那么说法虽然不一样，大意都差不到什么地方去啊。最重要的，我们是要懂得这个七番问对，它的用意究竟在什么地方？这一点特别的重要，因为佛法，尤其是大乘佛法，无论是在哪一宗、哪一种法门，它的目的呢，都是在见性。禅家所谓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目的是在此地。那么这个七番问答的目的也就是在此地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七番问答就是诱导我们见性的一种方法。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，读这个七段经文，就晓得其目的是在什么地方。那么七段经文读了之后，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悟明心地。不能悟明也没关系啊，慢慢来嘛，这一次不行啊，再来第二次的啊。那么后面有十番显见啊，乃至于到本经啊，终了啊，处处都是诱导，一遍不行得再来一遍。古人说一部经里面读几千遍开悟的也不在少数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啊！讲求的就是要一门深入，一遍不开悟了啊，这个经啊对我不切记，我再另外换一种，换一种未必切记啊。什么叫切记呢？熟透了就切记了。那么自古以来，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学者，在楞严经里面开悟的人数可以说是特别多啊。那么这个七处主要就是叫我们去领悟 真心的体相，虽然没有从正面说，都是用旁敲侧击的方法。前面第一番，这是一般凡夫平常的执着，总认为自己这个心是在身体里面，那么结果被佛这一问呢，仔细地想一想，如果这个心是在身体里面，心是灵明觉知，那为什么是见不到心肝脾肺，而能够把外面的境界看得清清楚楚呢？所以我来想想呢，在这个身内呀是讲不通啊，那大概就在身外了，所以这个话头啊立刻就转变了，是卧难即首啊，即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顶礼啊，五体投地礼拜。二百佛言，众我闻如来如是法音，这个如是法音就指前面一段佛给他讲的一番开示，说物质魔性实具身外，他开悟了，悟了什么呢？我这个心啊，在身体之外，不在身内，而且的语气，诸位看看，很肯定，实具身外。实实在在的是在身外。为什么晓得在身外呢？下面就说出啊，这个在身外的道理了。所以这佛，譬如灯光燃于室中，室灯必能先照室内，从其室门，后即停寂，一切众生不见身中，独见身外，一如身光，这个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实啊。那么他举的这个比喻啊，跟前面佛所讲的比喻是相方符的。那么佛把卧难比作心，把讲堂啊比作身。那么卧难在此地呢，把这个灯啊比作心，把石啊比作身，所以在这个比喻上是相方符。那么先比喻，好像这个灯啊，要是点燃了。在这个室内的话，一定是先照里面呢，然后再从门窗照到外面。那么这个证明这个灯呢是在室里面。可是，一切众生呢，他这个情形是相反的，他能够见外面，他不能见里面。这好像这个灯啊，没有点在这个房子里面，点在房子外面，所以外面照得清清楚楚，里面照不到。那么他举出这个比喻，证明我们能够这个灵明觉知的心啊，一定是在身外啊，对于身外的境界看得清清楚楚，身体里面呢是一无所知。这就好比这个灯光啊，居在室外不能照实。说示意必明呢，将无所获，同佛了义得无妄也。那么我来想想，这很有道理，这个一定没错了。示意意是指这个义理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必定是很明白的了。将无所获， 再没有迷惑了，同佛了义，这个见解大概跟佛的了义见解是一样的啊，在无妄也，这个大概是不错了。所以从语气上来看呢，啊，都是很自负啊，很肯定的，啊，认为自己的见解决定没有错误。那么我们看看佛用什么方法来破他。说佛告阿难，是诸比丘是来从我失落发尘寻其团食，归其陀林，我以续斋如观比丘，一人摄食，诸人饱否。那么阿难啊，这个世尊就答复，他所用的方法了，是以身心相知来破这个心在外。那么佛答复的这些比喻也用得很善巧啊，比喻是取最近的，这是最好的比喻啊。那么他就取这个当前的比喻，释迦牟尼佛从示罗法城呢回到祇园精舍啊，这是刚刚回来不久啊，所以就说了啊，释来就是刚才啊，我从示罗法城呢回来啊，归到祇园精舍了，回来了。我以续斋，这个续斋在此地讲说，我吃过饭啊。那么斋呢是中食啊，故中不食叫做斋啊，所以斋是属于中食。说如观比丘啊，一人摄食，诸人饱否？这个叫阿难，如是叫阿难，你仔细的去观察观察，一个人吃饭呢，那别的大众啊会不会饱呢？这个比喻里面的意思就是，这就是自他是二啊，二就不相关了。如果说身是身，心在身外，那就是变成二了。二就彼此不相关啊，那么心有知，身就不应该有知，好像说我吃饱了，你没有吃，你不饱啊，总不能说我吃饭了，你肚子饱了啊，那怎么那就像知啊，那就是一不是二了，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叫阿难在这里面去悟啊，悟明这个道理。阿难大言呢，不也是真的，这何以故？是诸比丘虽阿罗汉，趣命不同，灵活一人能令众饱啊。那么从这个比喻，这用这个比喻来做大前提啊，那么这个一听阿难明白啊，所以立刻答复啊，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这些比丘虽然都证得阿罗汉啊，都证了果是不错的，虽然证了果，但是身体不是一个啊，纵然是都成佛了啊，我们大家都成佛了，佛道同啊是没错的，但是每一个佛有每个身体在啊，我吃了饭你还是不会饱啊，不能说我吃饭了大家都饱了，没有这个道理，趣命不同啊，所以说怎么能说一个人吃饭的大家饱呢啊？那么这个大前提就算是阿难肯定了啊。下面佛就说，佛告阿难说，若如觉了知见之心，这个心上特别加上这几个字，我们要注意它啊， 凡是讲到心呢，佛都要加上这几个字样啊，就是能够觉了，能够知见，是心的作用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说这个觉了知见的心呢，实在身外啊，也是实实在在的身外的，是身心相外，自不相干。这个身心相外，这个身在心之外，心在身之外，就跟前面呢，这个一人吃饭，众人不能饱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那么身心相外是自不相干呢？啊，等于是两个身体，它彼此不相干。那成什么样现象呢？这心所知，身不能觉；觉在身际，心不能知啊。这是一定道理，就跟阿罗汉一样。你一个人吃饭，我吃饱了，他没吃，他不饱。啊，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那么心有所觉知的时候，身应该不晓得，它是两。彼此对立了，分开了。身有所知觉的时候，应该心也不晓得。那么这样才能够成立啊，心实实在在在身之外啊，才能够讲得通。那么呢，试验试验，看看是不是这样的。说我今是如兜罗绵手。佛就把手举起来，啊，兜罗绵呢是一个种植物，这是比喻啊佛手相之好，啊，佛的手相啊就像兜罗绵那样的细，那样的柔软，啊，所以称之为啊兜罗绵手，啊，那么就是佛就是把手举起来，举起来就问他。如眼见识啊，心分别佛啊，啊，这个地方注意到，如眼见是身，眼在身，心里面去分别是心，啊，如果说我眼见了，心里不晓得，啊，那可以说的说，你这个身心啊是向外的，啊，但是我们一见啊，心里面立刻就分别。这就是身心相知啊，它是一不是二啊。果难大爷，如是世尊，佛告过呢，若相知者，因何在外？眼一见，心里面立刻就分别，可见的了，那个身心是相知，不是相外的。所以下面这就下结论了，是故应知如言，觉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外，无有是处。啊，这是心在身体之外，这是讲不通的。那么这个道理啊，为什么说在内又不是，在外又不是？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可以用两个比喻来说。这两个比喻在今日之下才能够说得出来，在佛陀那个时候啊，没有办法说不出。比如说我们看电影，我们把电影里面那个人的身相啊当做身体，电影那个荧幕啊那就是心， 你们想象那个荧幕啊，是在他身之内还是他身之外呢？如果说是身之内，他那个身体移动一下，那应该就没有了，啊，身心就离开了。他不是的，他是这个心是个离体，这个身相啊，永远不能离开这个离体，无论身。从荧幕这一端走到那一端，始终没有离开荧幕啊。那诸位从这个比喻里边去体会啊。还有一个比喻，好像那个无线电的收音机，我们把这个收音机比作个身啊，它是个身像，小小的一个物体。把这个电波啊比喻作心，那么我们要问问，它那个电波是在收音机里面还是在外面的？如果你说在里面，你把侧开歇歇看看，找不到；你要是外面，你这里也不让流液给打开，它就会响。你摆在这个房子里面会响，你拿到那个房子里面还会响。究竟呢，那个电波在什么地方？电波是无处而不在啊。所以诸位晓得，心量广大无边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那是我们的真心的。我们这个身就像一部机器，所以你真正懂得了，说在内呀也对，说在外也对。你不明了这个真相啊，说内是错，说外也是错，怎么说都是错。希望诸位从这个点去悟入。这个道理果然是透彻了，你才晓得这个六神通里面的他心通、虚念通啊，那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这就是得要问了啊，这个心。一切众生这个心啊，是一还是二呢？或者我们讲十啊，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是一还是二还是多啊？我们说一个众生有一个神识，那个是迷的状况之下的，是由情执啊。佛在大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有情众生执着阿赖耶见分里面的一分为自心相啊，并不是以阿赖耶见分的全体为自心相。如果以阿赖耶全体为自心相啊，你就有他心通了。为什么呢？别人那个心相也是落在阿赖耶识里头，你是一切阿赖耶识为自心相的话，那么别人的知见你都晓得了。我们现在所以没有他心通，没有虚命通，就是在阿赖耶那个整个仓库里面，我们只画了一块，这是我的，那些都不是我，不与我相干的。我只知道这些，别人我都不管。这可是绝大的错误啊！执着阿赖耶 相分里面一分啊，我们晓得尽虚空变化界的相啊，都是阿赖耶的倾向。我们只执着这个四大的色身为自身相啊。那么这是谁造成的呢？第七识造成的啊。第七识是执着啊，第六识是分别。所以将我们本来有的广大的心量、无边的身相都失掉了，变成这么一点点了啊。那么这个对现前我们这个自心相跟自身相决定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，过错就在此地。其处真心，十番显见，就是叫我们悟出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说是会了的头头是道啊，处处皆是啊。不会的处处成章啊，处处皆非也。那么这是以我男来代表一个女人啊，代表一个凡夫啊，所知所见呢完全错了。我们要明了错在哪里啊。那么我男的错处正是我们自己的错处啊。诸位要明了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时候佛给他讲的是不在外有不在外的道理啊。那么这个内外可以说是两种主要的支柱啊。一切众生说实在的话是都是执着心在身内，执着心在身外的这个还是少数下面无处啊，这是很少人有这个执着啊，确确实实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出来的啊。我们拿世间法来观察呢，我呢确实相当聪明，他能够想出这么多的所在啊。再看底下经文，我乃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言，不见内故，不居身内，身心相知，不相离故，不在身外，我今思维呀，只在一处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他这个心思很巧妙啊。心里面想想，在内，内不相知啊；说在外呀，外有身心相知啊。那么这个到底在哪里呢？他忽然就想到了，知道在一个地方了啊。那么他想到的是，就潜伏在根里啊，这个心呢，潜伏在根啊。我们看他这个说法啊，这是他向佛报告的时候，我现在这个思维啊，晓得在一个地方了。说佛言呢，处境何在？哦，你晓得在一个地方，那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呢？我难言，此了之心啊。你看看这个心上加一个了之两个字啊，这都要注意到的。既不知内呀，而能见外啊。他对外面事物啊， 他见得清清楚楚，可是他对里面呢是一塌糊涂啊，里面他看不到。说如果思忖呢，潜伏根底啊，就是以我这个想象呢，啊，这个心大概是潜伏在这个地方讲的根，就是眼根的里面。为什么说它潜伏在根里呢？它下面用个比喻来说，譬如有人呢是琉璃碗，或其两眼虽有物合而不留爱呀，鼻根随见随接分别。那么举出这个比喻来说，琉璃是透明的。那么要拿现在来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比从前的时候还要来得方便啊！这就好像我们戴着眼镜，眼镜镜片是透明的啊，它把什么呢？啊，这个琉璃碗就好比眼镜啊的镜片了、啊，把这个眼镜啊比作眼，把自己能见的这个眼呢比作心啊，那个了知的心。我们眼呢虽然戴着眼镜，但是这个镜片是透明的，虽然戴到看到外面看得很清楚，这就好像我们那个这个了知的心啊就在那个眼根里面，我们这个眼睛呢就好像琉璃碗是透明的，它就在那个里面，虽然戴着这个好像戴着这个眼镜啊，它不想留爱啊，它对外面看得很清楚，所以用这个比喻来说啊，所以而不留爱。下面说鼻根随见啊，那么根呢就是指的眼，见呢就是讲的心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了的心啊，能知这了的那个心啊，就在眼根的后面，所以眼一见呢，它马上就分别。然我觉了能知之心，说不见内的，唯在根骨啊！啊，他为什么不见内呢？他就在眼根后面了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这个心肝脾肺他见不到嘛。分明诸外无障碍的前根内啊，为什么对外面看得那么清清楚楚？它就在眼根的后面了。那么眼根就像那个琉璃碗一样，没有障碍啊，所以它对于外面呢看得清清楚楚啊。那么这种想法呢，是想得很巧妙啊，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想得出来的啊。那么我们看看佛是怎么答复他啊？说佛告我呢，如如所言，前根内的如又如琉璃。那么这是就他的话重复说一遍啊，重复说一遍的意思是叫他听听啊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佛听了这个阿难的话，有没有听错啊？如果说没听错啊，阿难你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好，那就以你这个为前提，说别人当以琉璃龙眼，当见山河，见琉璃佛，如是是的。世人当以琉璃龙眼，实见琉璃。好了，佛的疑问了。如果说以琉璃来龙眼，就好像我们戴上眼镜，我们看外面的物象，佛的意思问你能不能看到你戴的眼镜呢？ 啊，你琉璃龙眼，你看到外面，你看不看到琉璃的？看得到，啊，确实看到。我们戴上眼镜看外面东西，能够看到眼镜。啊，所以这个佛这样一问呢，我呢也答出了，说也承认这个事实，啊，确实是实见琉璃。佛告阿难说，如性若同琉璃，或者当见山河何不见眼呢？你那个心啊，就在那个眼根的后面，就像那个你的眼笼上琉璃一样。那么你看外面山河大地，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的眼呢？如果我们看外面山河大地，也看到我们眼睛了，那这个比喻啊，就能够相当了。这就是法语不合啊，不能够成立啊。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东西，看得很清楚，确确实实看不到自己的眼啊。啊，那么下面就说，怕这阿难强词夺理啊，我看外面山河大，我也看见眼了。他怎么办呢？佛的防着他这一桌了。若见眼者，眼皆同镜，不得成水。因为他前面讲的，眼随着见呢，心就随分别。啊，这个是二才能够相随也，一就不能够相随。啊，相随一定是二。所以说了，假如真正果然是见到眼了，那么眼怎么样？眼就成了境界一样，好像我们这个戴上眼镜啊，我们看东西是能够看到眼镜，那眼镜是另外一个物体啊，它是属于境界，不是属于根身啊。既然属于境界，总不能说是，我眼镜见在外面的东西，我这个眼根也随着见了，没有这个道理。那个境界是个死东西，它不能见了。啊，所以说是，就是你说是见到眼根了，这个也讲不通，啊，不得成随。说若不能见，云何言说此了之心潜在根内呀，如琉璃何？如果说实实在在是个，你见外面山河大地，没有见到你的眼根，根本就见不到眼根的话，那怎么能够讲啊？你这个了知心是潜在的一个根里面，就像琉璃龙眼一样，这就是根本呢不能够成立，讲不通的。是故应知啊，如眼觉了能知之心啊，潜伏根里如琉璃鹤，无有是处啊。就是这一个立论呢，也不能够成立。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又作如是思维啊，是众生身浮藏在中啊，窍穴局外啊，有藏则暗啊，有窍则明啊。说我今对佛开眼见明，名为见外啊；闭眼见暗，名为见内啊。是以云何呢？”前面几番呢，我们从语气上来看呢，都是他自己觉得蛮有道理啊，所以语气都很强硬的。到这个地方呢，稍稍软化了一点了，带着有一点商量的口吻了啊。那么这是以见明见暗来解释 这个觉了能知之心呢所在的处所，那个意思还是在身体里面啊，心还是在身体里面啊。身体里面为什么不见到内呢？因为里面太黑暗了啊，所以见不到。外面有光明，所以外面看得很清楚。这个想想好像也有的道理啊，所以说是他的意思是讲啊，这个众生身呢，浮藏在中啊，中就是里面了啊，窍穴居外啊，所以是这个眼耳口鼻呀是在外面啊，幽藏在暗呢，里面是深藏在里面，它是属于黑暗的。有窍则明，窍是通达在外面，所以它是明相现前的。因此是我见对佛开眼见明啊，我现在面对佛了，我眼睛一睁开见的是明的，这叫见外，我是见到外面的境界。那么我眼睛一闭上的时候，就是我见内啊，内里面是黑暗的嘛，五脏六腑没看到，不晓得他的活动情形了，这里面是黑暗，是有这个道理怎样呢？商量商量，能不能讲得通？我们看看佛怎样破它。虽然他提出了一个见外一个见内，那么佛破他的重点呢，就是破见内。如果见内这一条不能成理，见外呀，当然也不能成理。这个问的可以说有相当的技巧，答复的更高明啊，这一问一答了，确实能够为我们增长智慧啊。佛告我难，如当闭眼见暗之时，这就是专从啊见内来说，说此暗境界唯于眼对，唯不对眼。因为我们平常讲见呢，这个境界一定要跟眼两个面对面，这才能叫见呢。啊，如果眼跟没有对的境界，这叫见，这是讲不通的。所以首先就问他。你在见暗的时候，那个暗的境界呢，给你这个眼根呢，是不是面对面的？说若遇眼对呀，是暗在眼前，何成在内呢？如果说是你相对的，啊，暗相啊，在我的眼前，在你眼前，那才应该在外头，不能在内呀。啊，你说在内讲不通啊。说若成内的，居暗室中，无日月灯啊，此时暗中啊，皆如教父了。那么这再举个比喻，来说明他的错误。假如你要说这个暗的境界，确确实实是在我这个眼前面对着的。面对着你也认为呀，是你自己的五脏六腑啊，你认为见到暗的境界就是对内对。好了，那个佛说把你关在一个房子里啊，日月灯光都照不进去，这个房子是黑暗的，那么那个房子都变成你的五脏六腑了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因为这个黑暗的房子，黑暗的境界跟你眼根是对着的， 这是讲不通的。说若不对的云何成见，不与你眼根相对，怎么能叫见呢？凡是叫见呢，一定要跟眼根相对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从平常的这个义理呀来说明。啊，你说见暗呢，就是见内呀，这是不能成的。下面一段呢，这就是我那种幻想，说若利外见，内得所成。或言见暗，名为身中啊。开眼见明啊，何不见面啊？那么。